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383集，认贼作父。御书房里，赵真并没在桌边坐着，而是抱着香香站在窗边。窗外一只海棠正开得旺盛，赵真抱着胖乎乎的小香香逗着。此时的他完全没有一国之君的威严，只有一个父亲的慈爱。展昭凑过去看了香香一眼。 难怪刚才公孙都说庞飞将这娃娃养得很好，这白胖白胖的小团子呀。 赵真转回头见展昭也来了，并未惊讶，而是走过来将香香递过去。 好久没见了吧，是不是很可爱？ 展昭伸手接了，给他团子他自然是要抱的。香香似乎认识展昭，小手张开捏着襁褓两边的绸缎，对着展昭眯眼笑着。展昭乐了，也对他笑，这娃娃漂亮至极。 白少侠，知道朕请你来是什么事了吧？ 北海的事情。 啊，轩辕劫虽然残暴，但是北海在他的统治下实力迅速增长，现在已经是不容小觑。朕的确注意过他一阵子，原本以为他没什么野心，没想到他悄无声息的竟然做了这么多事。这次要不是辽国的密使冒死前来求救，朕还不知道辽国和西夏的王室都已经被轩辕劫控制了。 说着赵真递过来两份密函，展昭抱着香香呢，白玉堂伸手接过来打开看。这两封是辽国和西夏使节送来的密函，信上说北海地轩辕劫乃是妖魔转世，残暴程度堪比当年的纣王，且手下能人辈出，文武皆有，皇子之中也不乏能人。之前他们假意进贡国宝，却暗中下药，已经控制了辽国和西夏的皇室。另外两国之内均有手握兵权的重臣叛变，现在皇室被囚禁，实权旁落，已经沦落成了北海的两个属国，并且接受北海八位皇子的分割统治，苦不堪言。而这几位皇子之中有一位就是轩辕破。 这是轩辕破派人送给朕的。 赵真又拿出一封密函来，白玉堂拿过去打开看。信上的内容是轩辕破知道自己的父王野心勃勃，想要一统天下，他不想民不聊生，关键是觉得和大宋对阵最多跟赵普杀个你死我活，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又阻止不了他父皇的野心。轩辕破在书信中说他有个方法能化干戈为玉帛，就是跟赵真借一个人，白玉堂。还说天底下能让他爹那个已经稳若磐石的基业一朝崩塌的只有白玉堂。 皇上，如果说真的我一个人能化解这么一场大战，我自然愿意去，不过总要说清楚究竟为什么我能让北海覆灭。 展昭也点头，越看越糊涂，而且越听越觉得危险。 其实前几天轩辕破亲自来了一趟，告诉了朕一件事情，还给了朕一样东西。 赵真对陈公公轻轻抬了抬手，陈公公从书桌上拿过了一份卷轴递给白玉堂，白玉堂将卷轴打开一看，就见卷轴之上有一人像。这人像画的是一个女人，问题是这女人跟白玉堂长得实在太像，几乎一模一样，不止长得像，连神态举止都有一股说不出的相似。白玉堂盯着也看傻眼了。 我娘没跟我说过外面有个双胞胎姐妹啊。 你娘的画像呀？ 我娘不长这样，这女子有些英气，我娘漂亮很多。 赵真又招了招手，陈公公拿来另一份卷轴打开。 这并非是我们擅自弄来的，是令尊给的。 我爹？ 要少侠冒险做这种事，自然要派人问过少侠的家人。 白玉堂一愣神，展昭则是眼神一冷，看赵真。 展昭还真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温和呀，一旦触碰底线，他脾气比白玉堂还差一截。 不要误会，朕可一点没有要用你家人威胁你的意思。你要知道，我第一次看到这画像也以为是你娘，所以让人去询问了一下你爹娘具体情况。你爹就让我带了一副你娘的画像来，说比对过后让你收着就好。 白玉堂点了点头，他爹人生一大爱好就是画他娘，画得极像。而且此时他已经注意到了画上的落款，画这画的时间是二十几年前，换句话说，画上的女人应该跟他娘差不多年纪。无论哪个人一眼看到这样的画像都会怀疑是他娘年轻时候的画像，因为实在是太像太像了。陈公公展开另一幅画像，画面上一位白衣女子，眉宇间和白玉堂神色的确有些相似，但是长相却是并不算太像，看来白玉堂更像他爹一些。不过展昭还是暗自赞叹，这估计是他见到的第一个比庞飞更美的女人，不愧是当年的武林第一美女陆雪儿。 令堂果然如传闻之中所说，倾国倾城。 这话你要当着我娘面说？ 说过了，你爹给我这画像的时候说了，看完之后一定要多夸你娘几句。于是朕特地传了道圣旨去夸她，还封了她一个天下第一美女的称号。 那她估计把我卖给你了吧？ 令堂的确说将你借我一阵子。 白玉堂扶额，展昭摸着下巴叹气，谁都知道陆雪儿不止长得好看，还喜欢听人夸她美艳，果然不假。 这女人究竟是谁啊？ 这个女人叫白灵儿，是西北一带的一位才女。 也姓白吗？ 展昭刚才一听到赵真提起白玉堂爹娘，以为他要用他父母威胁他，立刻不满了起来。不过现在看，貌似并不是往那个方向发展，就也稍微缓和了一下情绪。 轩辕破跟朕讲了一下他爹的经历，北海帝王其实并非世代暴虐的，相反的，北海的皇帝都性格温和，包括轩辕杰年轻时也是。他初登基的时候据说是一位仁德郡王，不过他年纪轻轻就登基，没什么防人之心，最后反被自己亲信暗算，险些丧命。他逃出皇宫之后一路被追杀，一直逃到中原西北一带，最后在山里被一个女子救了，就是白灵儿。 白玉堂闻言微微皱起了眉。 白灵儿据说性格极其温和善良，救了轩辕杰之后将他藏在自己家里照顾他养伤，两人日久生情，轩辕杰与他成亲，并且育有一子。只是在孩子刚出生不到半年的时候，叛臣找到了他们，白灵儿为了救轩辕杰将他打晕，藏匿在山谷之中，自己将叛臣引入大宅，放火同归于尽。最后没死的叛臣为了引他出来，将白灵儿的尸体吊在山谷之上鞭尸。 赵真说到这里，见展昭和白玉堂都皱眉，也叹了口气。 哎，这可以说是个至情至性之女子。轩辕杰痛失所爱之后，整个人都入了魔。他出山后杀光了叛臣。 他有这功夫？ 似乎山谷之中有奇遇，那个山谷据说叫恶魔谷，当地人说进去的基本都没有活着出来的。 薛延杰出来之后武功变得极高，力大无穷，至于为什么也没人知道。薛元破提起过，薛元杰的武功深不可测。 那之后呢？ 薛元杰杀光叛臣之后，寻遍了整个山庄，也没找到那个不到半岁的婴孩。他只好带着白灵儿的尸体回到了北海。从此之后，他就成了暴君。薛元杰回去第一件事情，就是杀光之前所有的妻子，一个不留。 这人是疯了吧？难怪他几个儿子也那么疯，那么残暴。玉堂区会不会有危险啊？而且武功还深不可测。 轩辕破说，轩辕杰对所有子女都不疼爱，每次做梦都呼唤灵儿，还有玉儿。 玉儿？ 他孩子的小名叫玉儿。 赵真挑眉，那意思，你看白玉堂又姓白又有玉的，多么巧啊。展昭叹气，越想越担心。 之后薛元杰疯狂地选妃，每一个妃子都要有白灵儿的影子，但是很多妃子都没好下场。有时候他思念白灵儿太深，会突然暴怒杀了身边的妻子，说他们不配想他。 好危险啊。 你想我假扮那个当年失踪的婴儿？ 聪明。 展昭望天，认贼作父四个字儿，莫名就蹦了出来。 他会相信我不是很会演戏。 你不用演戏，用薛元破的话来说，只要薛元杰看到你，他就一定会认你，并且毫不犹豫地封你做太子。 说着赵真晃了晃那两幅画像，问白玉堂和展昭， 你们上街随便找个人，给他们这两幅画像问问，谁是白玉堂的娘，你猜他们会选谁？ 展昭也皱眉，的确，这世上真的是人有相似吗？白灵儿和白玉堂真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长相，难得的是神态也像。 就算让我成功做了太子，又能怎样？ 薛元杰那几个孩子都已经大了，手中握有兵权，朝廷之中也是权力结构复杂，一旦你去了，整个皇室原本稳固的结构会急速崩溃。 皇上，你想让玉堂去搞得他子孙造反，然后宫廷内斗，从而消耗掉北海的国本？ 不错，化解这场乱局最好的办法是兵不血刃的让北海分裂成几个甚至几十个小国。只要不存在大的北海，哪怕有无数个小北海都没有任何威胁。 展昭和白玉堂下意识对视了一眼，难道真的如银妖王所说，北海要因为一个人而覆灭？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